李白《塞下曲》：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。笛中闻折柳，春色未曾看。晓战随金鼓，消眠抱玉鞍。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。